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你同我放开个女仔！ 哎呀，红啊，你捉住我只手啊，太大力啦！ 啊，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啊，不过咧，如果你唔介意嘅话咧，我可以继续捉住噶。 究竟由林欣彤饰演嘅 Lorraine 肯唔肯继续俾由曾志豪饰演嘅阿红拖到实？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一閃一閃呢首歌曲是玉置浩二为 AKB48 的始创成员高桥南在2016年10月的时候一张大碟创作的。歌曲写到有一种活跃的感觉，可以说是创作时候所定立的一种歌曲的柔韧度，当他自己演绎回的时候更加容易将这种感觉演绎出来。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玉置浩二一閃一閃。涙がティンクティンク魔法ティンクティンクどうかして心がピカピカしちゃったのまんま生きてく。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タマキコージ》玉置浩二一閃一閃。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2月19号，终于星期五啦！ 有冇好感慨啊？ 好感动啊！ 感动咯，但系你听日都有后援会啊！翻嚟骚动音乐先啊！有波盛有严琼嚟到星期五啦，大家期唔期待大恶霸又睇我哋互相折磨呢？ 期待期待是期待的期待见到大家咁开心啊。 是除我除了我哋两个唔系嘅奔神有时都唔开心，因为我哋发现自从原来打和系可以惩罚奔神之后奔神都发现呢个节目啊充满咗呢个即系危机四伏啊，同埋呢一行都真系好难捞啊咁。 啲朋友有时啊星期五晚见到我都会问我啊，你今个礼拜啲片即系有得睇未啊？即系佢好心急啊，话等阵啦，要时间。即系我哋啲片咧完咗拍完之后，需时去制作，但系佢哋咧好期待话，你知唔知啊？你个节目啊，最中意就睇你嗰啲片啊，我都唔知应该开心定唔开心啊。 但你应该开心，因为我好多 friend 咧都问我嘅，佢话你咁样租质波成，佢有冇唔开心？因为都见到啦，吊带背心啊、假发啊、擦指甲油啊、化妆啊呢啲嘢，跟住我啲 friend 都话：，哇！如果即系佢话我公司冇一个男同事会肯俾我咁样做噶，咁样啦。跟住我喺度谂，可能因为你公司啲男同事都系正常人咧，咁波成的而且确系。即係有啲特別嘅咁， 你又諗佢公司做咩先嘅？即係如果佢 我公司做物流 嘅，唔係咯，或者佢係做老師咁公司啲男老師又好難會咁樣嘅，或者你係做工程咁樣又冇嘅唔同嘅， 係啦。呢一行啲男仔就獨百變啲啦， 需要啦。所以如果好 好咩好識講嘢咁樣，官腔地咁回應咧。下次啲 friend 揾到咧，你就轉答我嘅説話就話：唔係，我其實好多謝阿瓊，佢俾機會我，即係展現自己唔同嘅面向。 啊，我覺得咁樣講都唔夠好啊！直情講話係波成叫我咁樣罰佢嘅。是波胜内心的，是啊，是波胜内心的深深处，我好希望有理由可以着女装跳舞。 但自己讲又好似太过核突咁样。 系啦，冇错啦。咁其实佢系私底下咧 message 我，哎，我叫我咁样罚佢。 系啊，我提个惩罚咧，不如你叫我要着女装跳舞啊，咁嗰啲。系啦，所以而家六点钟咧，将会有奔神主理嘅一个大恶霸啦，咁样就会知道噶啦，咁样。 系。 咁今日咧星期五啊，头先一开波我哋就又唉声叹气啊，又好感慨感动咁咧。个原因系今日我同阿琼见面嘅时候咧，我哋大家咧都同病相怜啊。 唔系，因为我哋两个觉得我头先即系忍唔住发佢发波性脾气啦。 佢咩？ 啊，你唔觉噶？ 唔觉啊！ 条底线真系太低啦。我头先真系忍唔住发佢脾气，我就话我人生我卅岁之前我从来冇试过咁多病痛噶。我由十月份拍你做节目，哎，今日啱好系四个月。 咦，系二十个哇！ 系啊，今日啱好四个月。哇，呢四个月真系坎坷到一个点啊！哇，撞鬼 N 次啦， 系啊， 呢个都算啊，即系之前同大家讲过。 又肚屙啦， 又轻微食物中毒啦。我真系唔多攞病假，但系嗰时即系一下，我嗰日真系完全翻唔到啦。跟住我之前试过系严重感冒嗰个程度，系令我吓亲啊！系我真系以为我自己系咪即系鬼上身撞邪又嚟啊！跟住加埋我今日，我而家系痛到咧，我右边膊头咧扯住条颈落到成只手咧系唔喐得嘅，系连深呼吸都会痛咁样扯住。跟住因为头先我要出去做嘢啦，咁喺出去嘅路上我就忍唔住发波成皮，我就话你脚头唔会太唔好啊！我同梁德辉夹翻做咗两年，几辛苦到我都冇试过咁多病痛，我夹你四个月。我咩病痛都试过晒啦， 其实真系好明显嘅，即系如果大家听住苏导音乐呢几个月，咁我哋都会 share 发生紧嘢嘅。大家你数翻，其实都好多呢啲咁样嘅身体毛病嗰啲嘢咧， 系啊，椰子鸡煲啦， 系啊，特别阿琼身上都出现得比较多。点解咧？ 系因为三十岁人老啊， 你老啦，其实我哋年头先啊，佢膊头痛啦，跟住我都轻轻同阿琼讲咗句。你年纪都唔细噶啦， 我哋呢啲年纪咧，真系要睇住身体啦。咁样， 系啊， 就话呢啲说话，我系听我阿爸同佢啲朋友讲。 你老噶啦，开始啲身体机能，即系又唔做运动啊，食嘢又我哋嗰啲，即系唔系就系你，我都系啦，食嘢乱咁嚟啊。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有咩资格咁讲我啫？你都周身病痛， 我 feel 到咪话俾你听咯。 而且我想话咧，我嗰啲病咧，对于我嚟讲陌生啫，但系对其他嚟讲，其实好熟悉噶。即系例如我全身燥热，但系手脚冰冷，加埋肌肉酸痛。即系我同 Eric 讲咧 ，Eric 就啊，我成日都系咁噶。但我想话波成嗰只诡异到咧，佢今日系试过，即系佢今日不良于行啦，行下夹下夹下啦，因为佢脚抽筋。 系啊， 我都系。 我今朝系脚抽筋痛醒咗，嗰种痛系我必须要嗌出嚟，我系冇理过会唔会吵醒屋企里边嘅人，我可以轻轻演绎系。是真系咁嘅力噶，系痛到咁嘅力噶。 黐线，人哋以为你喺入边接受满清十大酷刑啊！ 嗰时应该朝早六点钟啊，我突然之间小腿后面嗰条筋一扯住，我就醒咗啦。 左脚定右脚咧？ 两只脚一齐。 哇！ 最惨咪咁样样，两只脚一齐扯住痛，咁啊已经我初头都会忍住深呼吸嘅，口水嘅口罩。 听到嗰啲上上声啦， 系啦，咁但系后屘今日呢、這个嗰、那个诡异位就系嗰个抽筋嘅维持嘅程度比平时时间长好多。 系 平时我压完抒发完之后对脚咧，佢就会自己条筋松翻冇事，我就继续瞓。今日个维持嘅时间好长，痛到系我嗌到个人冇力都仲抽紧咯对脚。咁我唔知点解，因为因为平时如果我行咗好多路。咁我只脚可能嗰晚瞓觉有机会系咁啊，太疲劳啦。咁但系我谂翻寻日我做咗啲咩？寻日影相啫，摆 pose 啫，仲要摆得咁衰，都冇理由会令到只脚咁啊。咁所以嗰种抽住系我瞓醒之后行路咧，而家小腿后面嗰条筋咧系紧咗嘅，所以你见我行路即夹一夹咁样。 系啊，不良于行啊。 所以我今晚见严琼，佢哇，我只脚哦，今朝抽筋醒，跟住佢又同我讲我膊头咩，就话哇，我哋两个真系。 我哋就喺度谂，我哋两个系咪八字不合到咧？即系呢两个八字系撞埋一齐咧？ 就会互相伤害对方，但其实我哋咩都冇做噶。 其实咩都冇啊，系呢一啲系枕住出现咁样咧。 好迷信我讲呢啲嘢，其实咧好多听众都想话，你哋两个咧只要食得健康啲，早啲瞓，饮多啲水，同埋去睇下医生咧，就唔会搞到自己咁样喺度赖赖星座赖八字，就系唔肯正视自己生活习惯好衰嘅呢个问题。 其实系。但其实我都好想好迷信咁追问你，唔系新年系咪会睇嗰啲咩嗰啲咧？ 系啊， 有冇问过下啲拍档啊嗰啲咁样嗰啲啊？ 唔系，但系其实我想讲咧，即系都系非精密科学啦，即系纯粹系得个笑字啦。咁因为话说咧，我你同斌臣，我哋三个系同一个生肖噶嘛。 系 系啦，我哋三个系同一个生肖，咁即系话呢个生肖如果讲佢嘅流年系点咁，基本上我哋三个都会中少少啦， 差唔多啦。 系啦，今朝有一个同事咧就攞咗嗰个生肖嘅流年俾我睇，咁系边个师傅批就唔好出声啦。 嗯， 咁佢得四个字咯，就叫是非不绝。咁跟住我就谂，我哋三个有咩是非啦？我知啦，你哋两个追求我。我哋发生咗两女追一男呢啲咁不和嘅事情，于是乎就有不绝嘅是非。 点解两女追一男啊？ 我头先讲咩啊？ 你讲个两女追一男， 对唔住，我暴露咗你哋两个同我嘅真实性别添。两男追一女啊，一个嬲字出咗嚟啊，系咪嬲系咁写？ 系个嬲字系咪咁写？咪是非不断咪咩咯？即系咁，我哋呢个行业有一种即系 neutral 啲，讲翻是非，即系嗰啲人题啊，无论正面负面都系可以叫是非嘅，咁都几好啊！可能有人讲咧，起码 你同我哋有啲前辈 系啊，我正想 讲 系啊， 真系 前辈话晒，有人讲好过冇人讲啊嘛，系嘛？ 嗯，睇你点睇啦，又俾人闹嘅讲法另计啦。 哦，是非不絕， 是非不絕啊！呢、 okay? 四个字，但系咧，嗱，即系我就话俾大家听，呢、這个真系非精密科学嘅原因啦。咁、又有其他 friend share 佢嘅师傅嘅嗰个批嘅流年俾我睇啦。我想话我哋呢个星座添，想讲我哋呢个生肖系好到不得之了噶、啊， 特别 同埋佢系啊，同埋佢批我哋八月份咩有得去旅行啊嘛。 哦， 嗰啲啊嘛，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个，你都知道 我系啊系啊，我即刻开翻出嚟睇啊， 系啊。 是的，正月而家应该是，但他叫我们多行善举就加到旺，有没有做善事啊？ 哇，我肯同你做拍档，咁大的善事。同一时间你讲多句啊。你讲多句就是你又肯同我做拍档，我们已经每日啊都做 了善事啦。好善思啊，咁做善事。 哎、你讲咗我想讲嗰件啊。 善思啊，呢做善事啊。 哎呀，我们就是 your 善思啊，你有个善思啊。 啊，所以 系好、哎、过分啊！你哋 好过分啊！我都觉得系啊，我都喺度睇紧我哋嗰啲正月啊、二月啊、三月嗰啲咁样。 所以其实嗱，即系假设啦，即系虽然即系咁样做好似好傻咁样、 嗯， 但系如果唔同师傅批我哋三个嗰个星座，又想讲星座，批我哋三个生肖，咁我三个即系我啦、波啦、奔神啦，我哋三个星座系生肖系一样噶嘛？哎，我今日真系右边膊头咧影响咗我个脑发育啊！真系。 你不断 咁，我哋三个嗰个生肖一样嘅时候，咁即系理论上我哋应该系发生紧同样一样嘅事啦。但系偏偏唔同师傅讲呢三个星座都系讲呢三个生肖都系。 你不如唞下，不如咁啊！我 feel 到你 我今日都攰啦， 你都攰啊！你膊头痛啊？ 系。 不如我俾只有讲星座嘅歌俾你听啦。 我膊头痛得嚟咧，你有脚头唔好啦，所以我哋两个都系唞下。 我哋不如唔好讲嘢，我哋听歌。即系呢首歌拣嚟咧，本身唔系拣呢只，而家转咗，因为纯粹因为阿琼系咁讲星座，我就攞呢只歌里面佢有提星座，虽然只系一句，而呢两个星座 exactly 系我哋两个嘅星座。 系啊， 呢只歌好似为我哋而设嘅，虚拟人与我。 习惯抑压好感，做我这个低等的人。面对所有不稳，就却只有冷心的怜悯，无止境漂流，寻回热情感觉，就要找对手，怕再虚构分身，越过空气密云，越似近，无疑伴侣是你，是你吧。神奇地碰到内心痛楚吧，直着网络暧昧对话，不实际但更真挚吗？ 似个感觉 MK， 或始终也不羁的人，像只天蝎转一，或最喜爱消失的人啊，联想你。真实见面，好事见面，我恐怕从此了牵挂，被拒绝对话，仍能阅读从前被反的话，连线好像能不受沉默，你为我笑过一下，难言续吗？就要删除吗？ 听过 Jace 陈海荣的新派台作品啊， 《虚二人与我》。 好啦，回过神来啦嘛，生肖嘛系。 系啊，头先嗰首歌入面提咗天蝎座同人马座，咁啊系我哋两个嘅星座啦，咁样。 系啊。 咁但系其实咧，即系头先讲，当然讲啲咩流年啊，嗰啲都迷信嘅嘢啦，都话得个参考啦，都唔同师傅都讲紧唔同嘅嘢，你都唔知你会拜边个多啲。 因为 咧 解读嗰个星象啊，各样嘢系唔同咯。 系啦，但系其实咧，好坦白讲啦吓，我哋最科学系咪应该去睇医生？但系我哋两个有一个一致性嘅， 系 我哋两个系咪都讲过，我哋系好唔中意睇医生嗰啲人嚟？ 其实系噶， 我嘅障碍系我唔识得点样形容我嘅病痛俾医生咯，即系例如好似依家我入边膊头痛到真系癫咁滞啦。我头先就即系你明明系一个咁唔中意睇医生嘅人，但我头先都喺度谂紧啊，不如一晏夜啲去睇医生。但系我遇到嘅第一个障碍就系我点样形容我呢种痛俾医生咧？ 佢应该佢会去帮助你去形容噶嘛 ？Suppose。 但是 医生应该会问你一啲 嗱，因为我曾经即系我成日睇开医生，好中意问佢系点样痛啊，冤住冤住咁痛啊，定好似俾人打咁、样？我头先就喺度自己感受呢一种痛， 呢啲叫乜嘢啊？ 系咧，佢又好似冤住冤住， 系， 但我好似俾人打到冤住冤住，同一时间佢又好似系肌肉痛，佢好似系筋膜嘅痛，佢、好似系骨头嘅痛， 嗯， 跟住我觉得如果我讲咗呢一番说话咧，那个医生你出去啊，你出去睇脑科啦。 我觉得你膊头其实冇乜嘢噶， 系 你个脑有事。不过 对唔住啊，有冇人可以话俾我听，我点样可以让医生讲得清楚啲啊？ 我唔睇医生嗰一样嘢，系因为我唔想使钱啊。我真系好直接噶， 呢个仲伤心， 好贵啊！睇医生大佬，你知我哋唔翻工冇钱，仲要走去睇医生倒贴啊，大哥。你知唔知我屋企嘅台面有一沓睇医生嘅单，我系放咗喺度提自己，我唔会再出现。嗰阵时2019年咧，我系试过两次扁桃腺发炎，我翻唔到嚟开咪啊！嗰阵时系八九月试过，跟住后屘因为做 talk show 就睇医生就要即系针灸啊嗰啲咁啦。咁啊过到 talk show 冇事啦，后屘咧佢翻发之后再嚟一次。你知唔知嗰度前后我睇咗五位数字嘅医生啊？嗰一沓單啊，我冇等到啊咁耐。而家2021年嗰沓單喺我台面，我望住啊。每次執嘢我都諗緊，我等唔等好咧？沓單冇用啊！但我同自己講，我要望住佢提醒我當年啊，我使咗成皮嘢去睇。咁當然啦，因為亦都咁又唔係真係俾人呃嘅，即係因為佢裏面其實係

proliferate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No, like seriously, I actually cried that day. 除了开户口，连约会都试过有不愉快经历啊。 He looked at me. He's like, "Oh, you're from Iran." He's like a really evil country. 究竟系边个邪恶啲咧？好在 Irfan 喺香港都有遇到其他好人好事，令佢慢慢融入呢一度。 Everyone who lives in Hong Kong has a toxic relationship with Hong Kong, where you hate it, but then you don't leave anyway. One way to fix that problem is to start liking it, is to start enjoying the things that it provides.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音乐说，唱片监制舒文的音乐选择。 习惯失恋是一只好得意嘅歌嚟嘅。 知我是个无法讨好的人。 我个 chorus 咧系好耐之前作咗噶啦， 系 我系个 verse 咧系十年之后先作嘅， 系。 我成日都话用祖儿啲歌咧，其实里面嘅故仔咧，其实系佢同我夹杂嘅故仔嚟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重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歌，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 阿琼啊，夜妈妈深夜嘅时候自己一个人呢，你会谂啲咩噶？ 波成，我会谂，不如煮个面食饱啲，先好去瞓。 不过我知咧，其实好多人啊，喺深宵自己一个人嘅时候，系会谂好多嘢嘅，即唔系我一样，就系关心食物咁简单啦、啊。可能好多内心最深处嘅对话都系喺夜晚发生。 首歌揀嚟 Dirty Tea， 楊雅瑜合作嘅歌曲，嗰個名稱叫做《東市 Lonely Night》，都係夜晚嘅思考啦，感覺到自己一個人好似好寂寞咁。不過其實近年好多歌咧，大家都會喺當中學到唔同嘅一啲音樂上嘅術語嘅。即系例如我哋会讲话啊，呢啲系 City Pop 嘅歌嚟嘅。哦，近年好兴 Retro 嘢、哦，咁、例如我哋有 EDM Friday 啦。跟住呢首歌歌名就话俾你听，佢系一首 City Pop Edgar 最新作品。 我有我的感觉，闹市里四处穿梭，喧哗的声音似 City Pop。我有我双手抱着我，哪个也不痛。感觉 City Pop 流浪最好，不怕走错路，只想一个不修边幅穿起火鞋，独立地舞蹈变过的，互相不让步，独处 window。 But I'm used to lonely， 我喜欢一个，我喜欢一个人听一首歌，没有被发觉。 最新作品，嗰个名称叫做 City Pop， 作曲有 Edgar， 填词有林若玲，编曲有波多野裕介，监制有舒文。大家听到副歌嘅部分不断重复，我喜欢一个，我喜欢一个人，到底喜欢自己一个啊，定系中意心入边嘅嗰个人呢？ 是人多折腾，突然现音已就是前任，其实是小个人，整个人亦清心。多个人少个人，如练习无数段的好憾，越想爱总发觉寂寞的人叫有心人。找个人多

自己像谁人退学， 想想自己像从前抛开 美丽的祝福，活了变做尘埃，总抛到末世更悲哀，遗失了自己可能还被爱，安慰自己心灵能变改，要继续错荡在人海。 佢哋系泳儿同埋 Per Se， 歌曲名称所有遗失的东西 ，Nothing is lost mix。喺黑暗之中，我哋一起揾失去嘅嘢，喺天光前都会有我陪你。跟住有黄言， 奢求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带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头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新鲜。 王言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天光前》。 卑微，还是替你壮烈面对挑战，追随，回头写了却是我的章节。每晚你让我撑到明天，天一光请。伤痛

三位嘉宾会分享三本同疫症有关的书，他们是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罗永生、 作家岑朗天、 艺术评论人查影南。 2月19日星期五夜晚8点， 香港电台 Facebook 专页现场直播。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不想再在骚动音乐度听到搞笑嘢，我就想听音乐嘢。如果想听搞笑嘢，我可以介绍你听三五成群。但呢度，我就希望呢个节目系纯纯正正嘅金曲，有金金得金金。 我想问呢，你几点有得听啊？我觉得呢，你呢个节目啊，好健康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7点，骚动音乐时段有大恶霸考你乐坛冷知识。 游戏王王， 每个星期出题人都会提供三条乐坛密码，斗快答啱最多问题的主持就会成为今个星期的大恶霸，可以指定另一位主持做出特定动作。 切，咁啊，即系超我爹啊啲 friend。 喂，唔系恶霸，几时轮到你出声啊？想话事嘅，听住今日嘅问题啦。 翻嚟之后啊，有听众们同埋严琼同埋奔神最中意嘅环节大恶霸， 耶！ 真你唔中意啫咩？我觉得奔神老婆都应该几中意嘅。 佢同我讲话，以后可唔可以唔好再玩佢电话？ 以后唔会再接你喺嗰啲七点零嗰啲电话。 你应该叫佢老公尽量唔好输啊嘛。 佢开始准备要向大家报复噶啦，嚟紧你哋收好啦，陌生电话唔好问我点解。 我知，我明，我绝对明白。 咦，你做乜咁尴尬嘅波成啊？ 唔好讲呢啲嘢啦。 我决定讲咗我今个星期想做个惩罚先啦。 系咩？ 因为以前咧，我哋成日话个惩罚咧系令我开心啊嘛。 系。 今次唔系令我开心，系令我舒服。 哇哇，听落啱嘅，我都系谂住叫你令我舒服啊。 哇！我有好多，我有超过100种方法令你舒服、啊。 用我揀嘅方法，一陣間贏咗嗰個大惡霸就可以話事。 喂，你哋慢慢傾，我出翻去做嘢先，好不安我、啊、呢一刻。 今日你俾阿斌神出題啦。 今個星期咧要講嘅題目係鄭融。啊，因为呢排我上瘾啦，已经听到爽饮水啦，已经系 你迟咗啦，已经。你今个星期实赢啦，点 解啊？点解嘅？ 因为郑融就应该是你理想个 type 嘅女仔嚟噶嘛？ 啊，真系噶？ 你又知嘅？ 因为我哋之前讲过噶嘛，长头发嘅、跳舞嘅、活泼型嘅， 系啊， 咁郑融符合晒啦， 系啊， 好似系， 系啊。 咁你今个星期唔好输咯。 如果输咗会点啊？ 都冇， 输咗咁咯，打电话向郑融示爱咯，玩大啲咯。 你有冇考虑过郑融感受？其实郑融可能唔想咧， 咁话明玩电话， 佢都希望自己啲狂风浪啲，有啲質素噶嘛，系咪？ 咁你又好衰啊！咁样话波成，不过我都认同， 系嚟啦，听下啦，郑融啊喂！ 郑融在入行之前，因为陪朋友报读形象课程而误打误撞得到试音的机会。他曾经透露自己当时试音的歌曲是选唱同性天后 Namwasnes 的作品。有没有头水啊？ 郑秀文啊？ 哇哇哇哇，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咁快嘅，你快到我都已经反应唔切啦，对唔住，真系系啊，啱啊，你啱啊， 对唔住啊，呢个 我都冇记忆啊，同性天后啊嘛，嗱，即系十不相瞒，佢同性嘅天后我都真系净系识郑秀文咋，不过其实系撞款 嘅。我同性添，我以为系 你以为系咩性别个性？ 系啊，我以为系即系喺同志界里边好受欢迎嘅， 唔系啊， 咁郑秀文都系嘅。 都系。 你话香港嘅机 icon 嗰啲 D 版系佢有。 我就喺里边拣紧嘅时候，原来系嗰，原来星矢。啦，你咁样开出嚟玩自身嘅嘢冇计啦。 我觉得呢个纯粹你中文理解能力唔好。 其实我都觉得正常嚟讲，同性系有几难去理解。 唔系 ，sorry 啊，因为喺波性心目中咧，嗰个性咧唔可以代表姓名个性噶。 你一个姓字，我一定系 只可以系树身边嗰个姓噶。 我觉得啊，波性就个人系彻彻底底嘅。 系啊，因为佢嗰个姓都系嗰个姓啊。 你呢一题 好有阴谋啊，扯猫尾咁啊，好似今日又 有边度扯猫尾？不如咁啊，见你输得咁惨啦，俾一条你补答啊，你估下佢唱啊郑秀文咩歌啊？都旧歌嚟噶啦，啊呢条唔计分嘅。 杀科啊？ 系 啊，应该抒情少少嘅，系咪嗰啲为何永远放不低？ 近不过唔系， 我舍不得你。 No， 嗱呢首歌俾个 tips 大家，系经常俾人攞嚟改词，好出名嘅一首作品嚟嘅。之前有一个广告咧，信用卡广告都改过呢只歌嘅歌词嘅。 咩姨婆掉眼泪 啊？冇错冇错， 对唔住啊，因为都系绝无仅有咧。郑秀文嘅歌，大家好中意攞嚟改歌词嘅，都 掉眼泪。 咁啊，第一题咧已经俾阿琼先拔头筹啦，睇下阿波可唔可以后来居上啦。 郑融嘅歌曲喺乐迷之间大多数都有好好嘅口碑，但可惜就偏偏冇乜得奖运啦。咁多年嚟成绩比较好嘅个人作品就只有我可以横扫四大颁奖典礼嘅歌曲奖项。 红绿灯， 哇！系等等，啱啊，冇错，等等。 你有冇 check 过噶？可能一事无成劲过红绿灯。 嗱，你又冇听作，你又冇听，你又冇细心听我条题目啦。个人作品啊嘛，个人作品咧就 毫无悬念。 系啦，嗱，但阿琼你系啱嘅，一事无成都系横扫咗四个台嘅一啲歌曲奖项嘅。 即系我想话，因为一事无成嗰个嘅热潮咧，系令我有啲叹为观止噶。 点解咁讲呢？ 因为我实不相瞒，你知唔知一事无成推出嚟嗰一年咧，我哋学校升 con 啦。 系。 我哋学校升 con 嗰年系total， 我睇咗六组嘅合唱歌啦，入面五组都系唱呢首噶。 哦，我想讲咧，嗰阵时咧仲系会去 K 房嘅年代啦。咁嗰阵时我都因为我男仔啦，听女仔歌多啦，咁我都仲未知边个周柏豪嘅。咁去到 K 房见到个女同学都唱一事无成，跟住揾啲男同学同佢合唱一事无成之后，我就知道啊，系啦，我要认识周柏豪同埋我识唱一事无成啦。 当年啊，大学嘅时候同嗰啲大欧眉去唱 K 唱一事无成，嗰时祖爸同我讲话，哇！你把声好似柏豪喎，唱得即系就系唱一事无成嘅时候， 就好一事无成咁样啊，系嘛？ 得到个美意。 你觉得如果俾人赞你把声似柏豪同个样似柏豪，边样开心啲咧？ 梗系个样啦。 波成啊，你把声真系好似柏豪啊，其实我都觉得。 我一路唔出任何声音，就系呢啲咁虚伪而咁呕心嘅对白，我系唔想参与。而我最真心嗰一句就系你哋放过周柏豪啦，佢呢排已经好艰难。 啊 ，OK 啦，咁啊，而家打和啦，最后一条啦，最后一条咧，我觉得都应该系抢答居多嘅。 唔系啊，好惊啊！ 虽然郑融近年嘅产量唔算高啊，不过由以前嘅终生学习、红绿灯、健康教育，去到近年嘅多喝水，每首都意义深远，所以被网民戏称佢为。哇！呢啲啊，我要玩。 教育系歌手。 哇！你哋咁齐，我就知道今个星期不妙咯。啱。 冇夹过嘅时候几齐啊嘛。 同埋我係估到佢會搶答嘅，於是乎連個節奏都係一樣 嘅。好耐冇贏啊，大哥！ 但係你都贏唔到喎，今個星期 都算贏㗎啦。 我哋兩個打和就罰邊個啊？ 罰賓神啫嘛， 又罰我。 係啊， 唔好啩，咁開心。 好開心、啊！ 新年流流唔好罰人啦、啊，我哋不如交換禮事算啦、 啊。 我都冇結婚，我準備俾你。 同埋我想讲咧，喺我心目中啊吓，真心即我唔知点解，即你叫郑融系教育系歌手咧，系感觉上好似好老咁啊！即你感觉上教育系歌手咧，系要前辈咧教你做人嘅道理啊， 系 即譬如郑国光老师填嗰啲词，你咪觉得系嗰啲路线咯。但系我成日觉得咧。鄭融應該是咩咧？同學系歌手啊！ 同學系啊！ 系啊！即因為你真系細細個嘅時候聽紅綠燈噶嘛。 系 嗱嗱嗱，我唔敢咁講啊！ 我係啦，我係細細個嘅時候聽紅綠燈嘅。 鄭融前面我都敢同佢講，我真係細細個聽你啲歌啊！ 我大過你哋啊！我大你兩個月，我唔敢講細細個。 所以你唔覺得其實某程度上佢嗰啲歌即係教育你啊，即係陪你大噶。 係啊！ 即係當我喺中女嘅年紀嘅時候咧。佢就開始教我多喝水啦，因為中女飲暖水， 飲 暖 水嘛。 但佢喺我嘅即係成長過程當中，雖然頭先話即係紅綠燈嗰陣時，即係電台啊等等播得好勁啦。但係有一個係喺我切身有經驗嘅咧，就係、是、紅花會。 哦， 因为嗰阵时候 OCam 嘅会跳嗰啲叫做型舞啦，即系每年有主题。嗰阵时候有同学就排咗红花会，重新帮佢编咗个舞。咁嗰阵时候就大家就要不断练习咯，所以嗰阵时候就好记得呢一首歌。同埋我其实几中意睇郑融，即系跳舞啊、唱快歌啊嗰啲咁。 系 佢改编嗰啲歌路嗰啲都系好正噶嘛。 我反而咧，即系以前我细个都好中意郑融嗰啲跳舞嘅歌嘅。其实我记得佢过去大概三年前左右，因为近年啲產量低咗啦，咁我記得佢幾年前都有一隻比較快少叫做死不了的咧，都係偏向快少少。我喺度諗啊，哎呀，即係如果爭少少佢可以編埋個舞咁啊正啦咁樣。但係近年已經少咗見到佢跳舞，我覺得呢個係有少少對我嚟講有啲可惜嘅。 嗰陣時我哋做訪問的時候，鄭融都有分享過，咁死不了的呢一首對佢都好緊要，就係佢好想寫一啲係。情歌系嘅 ballad 系，但系同一时间又有 rock 嘅元素啊嘛，咁佢话即系 Harvey 系好完成得到佢呢个心愿嘅，咁之后亦都促成咗，即系旧年我哋前年我哋成日话嘅一大围珠啦，十三楼的大笨象啦， 啊、 即系其实好多人都觉得呢首歌系可以横扫各大颁奖礼噶嘛，咁、 啊、 包括今年嘅多喝水啦，即系促成咗佢同 Harvey 嘅几次嘅合作啦，咁当然都希望多喝水今年有好好嘅成绩， 加油啊！ 系啦、啊，咁样。咁其實頭先你都有講到一啲鄭融嘅作品啦，咁我都梗係要拋下書包曬下名。 我嚟嚟嚟 嚟嚟嚟，最中意聽你講呢啲啊！ 我諗呢首歌可能嗱，好坦白講，即可能喺坊間反應或者紅嘅程度都未必及，譬如十三樓的大笨象啊，我哋東京爆火紅綠燈中心，或者又或者呢一首多喝水嗰個 noise， 但我覺得好好聽，我嗰年都好中。 一齊 up 啊！係咪比較近啲嘅長啲嘅歌名嗰只？ 係啊，一二三， 一切天空早注定。 哇，好嘢！ 即人哋成日話我同你有路，我都唔信。 有信啦、啊， 同有路 系 两件事嚟嘅，系一切天空早注定、啊、 你想有默契定有路啊？ 有默契得啦。其实佢有一期，譬如嗰阵时奇人嗰段时候，啲 Diamond Cat 啊，嗰啲咪系咯，即系嗰啲都系2019年嘅时候有快歌咁、样，即系嗰啲近啲嘅咁啊。嗰批其实我都觉得真系一派，跟住同埋嗰时佢玩咧系双派台歌嘅， 啊系系冇错， 两只咁即系唔同面向咁。即嗰嗰批又係鄭融嗰一面，又係我自己 personal 嚟幾中意嘅。 因為我唔知道我聽邊個講，我記得有聽過都係行內人同我講，佢、覺得即係譬如一切天空早注定呢一首歌咧，其實佢派早咗啊。 嗯， 係啊。 佢話佢今時今日派係會係一首行得好，係你同我講。 我講。 我竟然覺得，我竟然印象當中，我覺得你係行內人，對唔住。我正式向呢一行道歉。 你做咩要歧視波性啫？話曬都係你節目 partner。 因為我腦海入邊，我浮現係一個咧，我都覺得佢幾 尊重嘅。 係啊，幾專業、幾信得過嘅。 工具人，你幾尊重我啊？而家先知。 跟住我仲內心頭先有一下嘅愧疚，哎呀死啦！呢位咁我咁尊重、我咁信任嘅前輩，我竟然唔記得咗佢係邊個？即係我內心仲充滿呢啲愧疚嘅時候。 原來嗰係 你做咩要認係你？ 前輩。 係啊，嗰時我哋討論鄭融嘅時候，即係嗰啲歌嘅作品都有講，其實我都我哋嗰時就知道大家中意呢首， 是是 是就呢首歌即係太早咗，因為嗰個曲風你放喺而家2021年嘅時候，而家、就開始大家行好多呢一類嘅啦嘛，有 beat 嘅嘢咁樣， 我 嗰陣時行快咗 啦。我又咁講啊，即係我覺得鄭融有時派歌嗰個可惜嘅位置就係佢 always 都早咗咯，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 有啲 係 早咗三五七年啦，有啲 係 早咗成年啦，你可唔可以忍下手十月先派嘅啫？ 係，如果十月派，你諗下多可。 水十月派或者十三楼的大笨象十月派，咁可能嗰个反应会好唔同嘅，结果都好唔同嘅。 又或者我哋不如希望，即系因为佢嗰年都系十三楼的大笨象之后，都冇其他后续嘅其他嘅作品再支持啦。 系啊， 咁、我希望今年佢譬如年头有首多喝水，就我哋呢个即系我哋三个自己斋讲嘅啫。 系啊， 年头多喝水，咁年中就揽颈巾，唔系夏天要做咩啊？凉冷气啦，好冇？ 好， 跟住到年尾。冬天 好唔環保喎、啊，咁唔係教 育。咁要環保 多健身， 係啦咁樣啦， 係啦。 咁我希望佢 多散步，多行樓梯。 好啦，鄭融嬲啦嚇。咁我哋希望我哋可以咧，即係有唔同嘅作品繼續支持佢，等大家年尾嘅時候，好唔好啊？送呢個歌手。上班上堂， 喂，你讲到嗰一句，我真系唔敢出声啊！ 系啊，我惊啊，你讲啲噶嘛？ 喂，真心、虽然而家只系年头咋，但系都提醒大家，年尾啊，各大班长咧，如果有投票的机会的话，请 大家唔好错过啦。 系啊，恳求大家真系真心将你今年中意嘅歌同埋中意嘅歌手啊送上班长头，好冇？ 最紧要大家记实， 多学水、 加落自己个 playlist 度咪得。 记到年尾啊，唔该晒。 唔系你咪成年都提住自己饮多啲水咯。 系 啦，啱噶啦。 坚持就点啊？饮水咯。 系啊。 好啦，宣布今日今个星期嘅结果啦。 Mission completed。 好，今个星期咧大恶霸嘅结果。 我哋两个打喎、 啊， 换言之啊， 我呢排曾志伟真系好红啊， 打喎、 啊，系啊，唔单止喺 TVB， 佢仲要喺埋港台。 唉、啊，得啦，我已经准备好啦，你嚟处罚我啦， 你令我哋两个舒服啦，好唔好啊？ 系啊。好確實嘅， 我有好多方法嘅。 因為咧，阿瓊佢咧今日膊頭痛， 我 咧今日 我隻手幾靈巧㗎。 我今日小腿今朝抽筋痛醒之後，小腿條筋而家好緊扯住。咁所以我哋就要奔 扯住唔係咁好，要按摩下， 仲有一個位 舒緩下。 佢就扯住咗條筋，我咧隻手痛到舉唔到， 係 我就不舉，佢就扯筋，所以我哋兩個咧就決定咗咧要令對方都舒服嘅。 所以奔神就啱啱要啊，幫我哋按摩。 令我哋两个舒服。 Yeah！ Oh my God。

第一位为你介绍咧，佢本身大家会熟多啲叫 Porter Robinson， 而佢另一个身份嘅一个名字就叫做 Virtual Self， 有呢一首嘅 Ghost Voices。来自美国的音乐人叫做 Porter Robinson， 因为他的作品就比较 melodic 一点，或者是 bright 一点的感觉，比较是有盼望的感觉的作品来的。但是他这个2015年开始的 Virtual Self 的这个名字的 project 的音乐的曲风呢，会听到好像这一首那样暗黑一点，还有 techno bass 一点。尝试用另一个名字推出一些不同风格的音乐，等大家听的时候可以分得清楚一点。而听的这首 Ghost Voices 都犀利，因为提名过第61届格林美 Band's Desk 这个 recording。为你介绍的朋友呢，他的名字串法是 YTRAM， 而他真正新闻大家都认识了，给少少时间大家估一下，他现在玩的这类音乐和他本名那些呢很不同的。 YTRAM 其实是他一个朋友啊嘅一个你讲昵称啦嘅调翻转嘅串法，调翻转系咩咧？即系 Marty M A R T Y， 亦即系 Martin Garrix。大家听下佢平时嗰啲 pop 啲啊，嗰啲 progressive house、big room 嗰类嗰啲，同而家呢一只真系两件事嚟嘅。亦都系原因，我谂都系同 Porter Robbins 一样啦，希望用另一个名推出另类啲嘅音乐。分嘢翻同自己平时做开一啲可能真系叫做揾食嘅名字所做嘅歌。有 YTRAM 啊，佢自己都唔知点读嘅呢个名字，呢首作品叫 Make You Mine。Martin Garrix 唔止 YTRAM 呢一个串法嘅呢一个名嘅，佢哋都同过 Major 合组咗一个叫 Area 21嘅组合，嗰边咧就专玩 Future Bass 嘅。跟住落嚟第三位为你介绍嘅朋友，佢个名叫 Clockwork， 以呢个名字行走江湖嘅时候玩嘅一啲咧都有啲 Big Room 啊 Dutch House 嘅歌。咁至於佢啊，比較為人熟悉多啲嗰個名字咧，就叫做 R.L. Grime。嗰邊玩 trap producing 嘅嘢，呢一邊就玩翻啲 house 嘅嘢，唔知兩種你又中意邊種多啲啦？我自己就中意佢 R.L. Grime 嗰邊嗰啲嘅，特別2018年張專輯叫 Nova 咧，係正嘅。今日以 Clockwork 呢个名字所玩嘅呢一啲比较我会话 pop 啲啦，带到 mainstream 啲嘅歌咧，有呢一首叫 Search 啊。但翻嚟揾翻資料，發現咧，原來佢本身咧高中已經開始玩呢啲 house 嘅嘢，反而係到自己想試新嘢啦，就開咗另一個名字，就用 R.L. Grime 去玩啲 trap 嘅嘢。咁呢啲就即係翻翻佢最初回歸最原始嘅佢。 跟住介绍呢一排叫 Diplo 啦，咁佢有好多个分身，大家应该听过。其中一个呢就是主推好多啲 Afro Beats 啊 ,Afro House 等等嘅作品嘅一个合作嘅组合叫做 Major Lazer。 Pero se aprendió la canción a la perfección Por mi patria, por mi nación Ninguna discriminación Aquí no hay raza ni religión Báilalo por obligación Qué calor Qué calor Qué calor Y está en la discoteca Qué calor Y está para la muñeca Por favor Por favor sudor, los bikinis te quedan mejor, tú eres mi amor, mol, mol, mol, cada vez que veo ese booty yo me quedo loco, tú le das trabajo mami con mucho saoco, como tú lo mueves en el mundo lo mueves poco, dale, dale, baila lo loco, como tú lo mueves en el mundo lo mueves poco, dale, dale, baila lo loco, como tú lo mueves en el mundo lo mueves poco, calentamiento global, anda suelto el animal, mano arriba el que es real, qué calor, qué calor, En la discoteca, qué calor, y acá, para la muñeca, por favor, y acá, en la discoteca, qué calor, y acá, para la muñeca, por favor. 呢首系 Major Lazer 嘅叫 Kick Hello， 系啊 ，Tipo 喺呢个组里边做嘅歌，好多时候听紧你都唔知佢唱紧啲乜嘢嘅，但系就个节奏啦，同埋人声，佢歌词已经唔系重点啦，而系个音乐旋律等等先至系主菜，所以听住呢个旋律，你系会跟住摁嘅。所以 Diplo 除了即做一些 mainstream 嘢之外咧，佢呢个 project 我都几中意，因为佢喺呢个 project 做好多一啲即非洲影响好深嘅音乐。如果你兴趣，可以睇下咧 Diplo 2018年咧 Sona Festival 嗰一 set， 玩好多嗰啲 Afro 嘅音乐，你就知道呢一个人咧，佢听嘅嘢好阔啦，亦都将呢一类嘅音乐咧慢慢推去主流嗰度。而跟住呢位朋友都有好多个分身啊，佢叫做 Skrillex 啊，咁但系呢个分身咧叫做 Dog Blood， 就系同 Boys Noise 组成嘅一个组合嚟嘅。2012年组成咗呢个组合，但系嗰阵时嘅 Skrillex 其实都系即系玩紧 Mini 自己个名咧，就系啲 Dubstep 嘢。但你已经 feel 到呢个 project 嗰啲歌咧，你揾翻就知道佢同 Boys Noise 已经开始开发紧试下一啲混合嘅曲式。而2019年咧，佢用 Dog Blood 嘅呢一个嘅名字推出咗呢一张嘅 EP， 叫做 Turn Off the Lights， 当中有呢一首叫做 Break Law。 最后为你介绍啦，呢、這个二人组合咧叫做 Jack U。2013年组成，两位成员就系头先对上两首嘅头先讲过嘅朋友，就系、是、Skrillex 啦，同埋 Diplo。而佢哋嘅呢个 Jack U 嘅 project 咧，只系出过一张专辑嘅啫，就叫做 Skrillex and Diplo Present Jack U 呢张专辑，我个人系好中意嘅，因为里边你听到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你 feel 到两位咧将自己好叻嘅嘢都放晒落去。而听紧呢一首咧，就嚟自呢张专辑里边嘅叫做 Take You There。有兴趣嘅话，真系强烈推介大家听下 Jack U 2015年嘅呢张专辑《Skrillex and Diplo Present Jack U》。今日节目时间到，下个礼拜一再见，拜拜。